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上回我们讲到，为了巩固太子的地位，李世民给他配备了强有力的师傅魏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贞观十七年魏征去世了。贞观十七年，多事之年。这一年的正月十七，老杠头魏征含笑九泉。这个阅历丰富、履历复杂的老臣，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路。他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斗争的一生。他给李密打过工，给窦建德出过力，给李建成出过谋、画过策，又在贞观年间以善于进谏而名扬天下，名垂青史。后世的人一提到李世民，必然会提起魏征，一提起魏征也必然会想起李世民，君臣一时之际遇堪称千古典范。在魏征先生病重期间，李世民先后派使者前去探望，派出慰问和送药的使者相望于道，同时李世民还安排中郎将李安衍住在魏征的家中，一有情况随时报告。在魏征病重期间，皇帝李世民、太子李承乾一同前往魏征家中看望，鼓励他安心养病，早日战胜病魔，并且指定衡山公主下嫁魏征的儿子魏淑玉。魏征则表示一定牢记李世民的嘱托，安心养病，早日回到工作岗位。然而天不假年，病魔还是夺走了魏征的生命。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魏征病逝，享年64岁。当天李世民命文武百官9品以上者必须参加魏征的葬礼，同时赏赐羽毛仪仗队和军乐仪仗队，陪葬昭陵，这里也是李世民百年后的陵寝。然而李世民的安排却遭到了魏征夫人的反对，其妻裴氏说，魏征一辈子节省惯了，现在他的葬礼却要受到顶级的待遇，只怕他死也不会瞑目。 随后将一切赏赐顾辞不受，只用棚盖帷帐之车载柩而葬。悲痛中的李世民登上皇家禁苑西楼，望着送葬的队伍流泪哭泣，随后亲自撰写碑文并亲自书写。随后的几天，李世民对魏征是思念不已，对侍臣们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末，朕王一敬矣，斯人已逝，音容永存。古人说盖棺定论，其实啊，这盖了棺未必能定得了论。魏征的身后定论在李世民的手里就遭到了多次的反复。魏征定论的反复起因是因为两次推荐。侯君集因为与太子李承乾阴谋谋反被诛，与侯君集有过联系的人都受到了调查，这一调查可就调查到了已经过世的魏征身上。原来啊，魏征曾经向李世民推荐过侯君集，建议由侯君集出任尚书右仆射，同时掌管长安的禁卫部队。这个建议当时就被李世民否决了。现在侯君集被诛，魏征的这次推荐就被当作了旧账翻了出来。如果仅仅是推荐了侯君集也就罢了，偏偏他魏征还有一次推荐，那一次推荐的是杜正伦。遗憾的是，杜正伦因为泄露李世民的话被贬出了长安城，一路被贬到了胶州。两次推荐，一个被诛，一个被贬，难道是巧合吗？心胸很大的李世民同样疑心很大，由此他怀疑魏征并不是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的正直。连续推荐的两个人都出了事儿，莫非这俩人都与魏征有私交？莫非魏征也结党营私？就在李世民冥思苦想没有答案的时候，一封针对魏征的小报告呈现给了李世民。这个小报告的内容更加惊人，说魏征居然每次都将自己的进谏书出示给褚遂良看。这个小报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魏征是沽名钓誉。魏征把自己的进谏书出示给褚遂良看，而褚遂良恰恰是负责记录李世民起居的官员，李世民的一言一行这褚遂良都会记录，这些个记录都会成为历史。魏征展示进谏书之后，褚遂良同样也会记录，这样历史上就留下了魏征的进谏，而这些进谏书也在不经意之中暴露了李世民的若干缺点。当然了，没有缺点那就无从进谏了，对不对？所以说魏征展示进谏书那是沽名钓誉，增加自己的名声，却在无形中损害了李世民的名誉，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呢。魏征去世三个月后，第一次盖棺定论就被李世民用行动推翻了。李世民宣布解除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魏淑玉的婚约，同时命人推倒自己亲手为魏征书写的墓碑。这就是魏征得到的第二次盖棺定论。第一次盖棺定论是荣耀，第二次盖棺定论是屈辱，那么还会有第三次吗？两年之后，九泉之下的魏征等来了第三次盖棺定论。贞观十九年十月，李世民用兵高句丽受到了挫败，这个时候的他又想起了魏征，不由得叹息：唉，如果魏征还在，那是不会让我有这次行动的呀。叹息之余，李世民派出使节亲临魏征墓前，用少牢，也就是一只羊和一只猪来祭奠魏征，同时下令将两年前推倒的墓碑重新树立起来，从今之后你依然是群臣典范的魏征。一次去世，三次盖棺定论，饱经折腾的魏征一家从此一蹶不振，再没有往日的辉煌。尽管李世民为魏征重新树立起了墓碑，然而也仅仅是做个姿态而已，衡山公主与魏淑玉的婚约也再没有提起过。显然李世民的心中魏征这两个字已经打了折扣。世事浮云，魏征带给这个家族无限的荣光，同时也带走了家族荣光的最后一片云彩。伴君如伴虎，生死不轻松。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魏征走了，李世民为李承乾树立起了挡风墙，又消失了。此时的李承乾并没有意识到魏征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走了一个迂腐的老头而已。实际上走的不仅是一个老头，更是一堵挡风遮雨的墙。如果魏征健在，李世民还能长时间拿魏征来说事儿；如果有人对李承乾不利，那么职责在身的魏征一定会拼着老命维护李承乾。他说到做到，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是如果不是结果。没有魏征挡风的李承乾注定要把自己的软肋一一露出，然后在浑浑噩噩中等来致命的一击。过早成人化、双面人、叛逆期、不良嗜好，这是李承乾的四大软肋。而不良嗜好恰恰是李承乾作为太子的最短的那块木板。不是有那么个理论吗？说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这个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这就是著名的短板效应。李承乾的不良嗜好很多，比如酷爱突厥文化，比如喜欢列阵厮杀。酷爱突厥文化在一般人身上不算不良嗜好。隋文帝杨坚就有一个儿子酷爱佛教，差点直接出家当了和尚。但问题在于，你李承乾不是一般人，你是大唐的储君，一言一行都需要合乎法度，要有储君的风范，而你偏偏都没有。说起来难以置信，大唐的储君居然喜欢偷民间的牛马。可能是为了体验生活吧，李承乾私自命人铸造了一个8尺高的铜炉，6只脚的大鼎。这些物件干什么用呢？就是煮牛煮马用的。那牛马从哪儿来呢？不是买来的，也不是自己养的，更不是他的皇帝爸爸赏赐的，而是李承乾安排手下人到民间偷来的。偷来牛马之后，李承乾毫无架子，亲自动手烹饪，然后与手下们一起共享。或许在那一刻，他已经忘了自己是个太子，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突厥人。除了饮食，李承乾在语言上和服饰上也向突厥看齐。他最喜欢的服饰是突厥服饰，他最喜欢的手下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要么是突厥人，要么长得像突厥人。李承乾把这些类突厥人手下5人分为一个小组，这个5人小组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迷你突厥部落。这些人一律梳着小辫，身披羊皮，然后一起到草地上放羊。另外，李承乾还特别制作了画有5个狼头的大旗，以及裁成长方形的幡旗，在树立狼头大旗的地方搭建帐篷，他自己就住在帐篷之中。这样一来，服饰、装扮、旗帜全部突厥化，饮食方式也突厥化。每次到了吃饭的时候，李承乾都会逮几只羊来烹煮，然后极其平易近人地抽出佩刀与手下一起分割食用。酒足饭饱之后，李承乾导演还要给大家说一下戏。哎，都注意啊，现场都注意一下啊，我现在呢假装是可汗，我已经挂了啊，我躺在这儿，你们都过来参加我的葬礼。注意啊，注意啊，注意你们的表情。预备，开始。说完了话，李导演僵卧于地，手下是滔滔大哭，骑着马围着李导的尸体转圈，并且按照突厥的传统用刀割破自己的脸，以表示对逝去可汗的怀念与尊重。许久之后，李承乾才从地上跳起来，发表一通感言，说道：哎，等我拥有天下之后，一定要率领数万大军到金城以西去打猎，然后我就解开头发打扮成突厥人去投奔阿史那思摩，假如我当一将军，肯定不会落于他人之后。你看看，不愿意当大唐天子，却愿意当突厥的将军， 李承乾和明朝那位荒唐的正德皇帝倒是有一拼，不同的是，人家正德皇帝好歹当的还是大明本朝的将军，而他李承乾却要当的却是突厥的将军，是怎么想的呢？或许可以套用某位至善文化大师的话，因为文化。李承乾的第二条恶习是喜欢厮杀列阵，严格来说呢，这条所谓的恶习应该算是充数的。与李承乾一起玩列阵厮杀的是李承乾的叔叔汉王李元昌，这个李元昌也是李渊的儿子，李世民的弟弟，但他并非出自于窦皇后，很有可能是李渊称帝之后与后宫的那些美女在工业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前面我说过了，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这是李渊与窦皇后精耕细作的结果，后边的多数皇子都是工业化流水线的结果。因为这个原因，李承乾和李元昌很可能年龄相仿，甚至很有可能李承乾年长于李元昌。可是没办法呀，见了李元昌还得叫叔，谁让人家辈儿大呢？不过这个李元昌实在也没有个叔叔样，时任凉州都督的他经常违法乱纪，已经多次受到过皇帝哥哥的训斥，为此心里非常的不爽，对李世民难免也有一些怨恨。你牛什么牛啊，谁不知道你的皇位是怎么来的呀？与哥哥李世民关系紧张，而与侄子李承乾的关系却非常的铁，两个人经常一起游玩，他们经常玩的游戏就是列阵厮杀。每逢这个时候，两个人将所带领的手下一分为二，两人各率一队，队员们身披毛毡缝制的铠甲，手持竹枪竹刀，列阵扎营，呐喊厮杀，每次冲锋都得有挂彩的，不然没效果，不真实。即便如此，李承乾还是觉得不够过瘾，常常不如憧憬地说道，嘿，我要是做了皇帝呀，明天我就让两个万人军队互相争斗，我跟汉王一起分享，这不是件很开心的事吗？除了憧憬所谓的战斗，李承乾还曾经展望过登基之后的生活。我要是做了皇帝，我就好好的享受，谁敢上谏呢，我就杀了他，杀他个几百人，就没人敢说话了，简直是胡亥在世，商纣轮回呀、啊！这孩子没救了。酷爱突厥文化，喜爱列阵厮杀，这些个不良嗜好叠加，李承乾的储君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尽管李世民还在用《礼记》维护着李承乾，然而《礼记》不是避风港，《礼记》也不是防弹衣，只要再来一阵风，等待李承乾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的相互倾轧还在继续，彼此都在给对方下着套。此时的两个人就如同纠缠在桅杆上去争夺顶端的彩球，那个彩球就是未来的大唐皇位。在这期间，李泰授意他人打小报告，以达到诋毁李承乾的目的。同时，李承乾也不是省油的灯，居然想出了一个搜的不能再搜的主意。这一年的某一天，有人自称是魏王府的典签，也就是管理信件收发的官员，他向李世民呈递了一封亲启密奏。在这封亲启密奏上隶属了李泰的种种罪恶，看得李世民是触目惊心呐。惊心之余，李世民想和这个人进行面谈，没想到一查找，这个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简直是生无对证。只要是稍有智商的人都会推测出这是李承乾搞的鬼，可为什么李承乾还要这么做呢？因为他没智商，尤其是政治智商。屈指一算，李泰和李承乾的斗争已经进行了七年， 这七年中，他们表面和睦，暗地争斗，在父亲心中的那架天平上上窜下跳，折腾不已。如果没有外力介入，这天平的两端的军事还会持续。现在一股外力出现了，风从北方来。这股北方来的风是从齐州刮过来的，风暴中心是齐州都督齐王李佑。在李世民的14个儿子当中，李佑排名第5。李佑并非出自长孙皇后一脉，因此在皇位的争夺战中并没有他的份儿。不过无份参与并不代表着与世无争，他其实还是想争一争，即使争不到皇位，也需要给自己争一争生存的空间。基于这个想法，他的舅舅上承执掌殷弘志游说他说：哎呀，我说王爷呀，你的兄弟很多，等到皇上去世之后，只怕你会有灾难，你应该找一些将士来保护自己。听了这个话，李佑不断的点头。是啊，这兄弟14个人个个都是白眼狼，一旦父皇挂了，这些白眼狼们还不把脑子都打出来，不得不防啊。随后殷弘志向李佑引荐了自己的大舅哥殷弘信，深得李佑赏识。自此之后，殷弘信就成了齐王府死士的头目，在他的手下有一群誓死效忠李佑的死士。那么死士归死士，效忠归效忠，说到底李佑招募这些人就是为了自保，至于谋反还是想都不敢想。李佑之所以最终会谋反，都是被齐王府长史全万计给逼的。全万计这个人有能力，有忠心，有官德，就是少了一点人性。别人做官是既做官又做人，到了他那里就变了，只做官不做人。说到底吧，这是一个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酷吏。酷吏全万计被作为正直的人派到齐王府做长史，也就是管理政务的秘书长。李世民交给他的任务是辅佐齐王，劝诫齐王，齐王有过失的时候要及时向皇帝汇报。20出头的李佑跟李承乾一样，也是酷爱打猎，这可能是李世民的遗传。然而频繁的打猎不仅劳民伤财，而且还有不务正业之嫌，为此全万计没少劝诫。结果呢，跟张玄素一样，他们的劝诫都成了一阵风。除此之外，全万计还对李佑手下的一些死士看不惯，最看不惯的两个人，一个叫旧军牧，一个叫梁猛彪。借着给李世民上书的机会，全万计狠狠地弹劾了这两个人。后来由李世民下令把这两个人驱逐出了齐王府。然而不久之后，齐王李佑又想起了这两个人的好，私下里又把这两个人接了回来，全万计算是白折腾了。眼看着劝诫无用，弹劾无用，全万计想到了明哲保身。在他看来，齐王迟早会出事，自己一定要趁早选择清楚。要说全万计这个人也挺黑，在自己选择清楚的同时，还摆了李佑一道。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全万计是怎么给李佑下套的？李佑的所作所为又是如何影响征楚之战的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演播刘继彤，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